经过聊天知道93岁了。哎呦喂，不像啊，真的，你要看他的背影也就是30岁，笔直啊，老当益壮啊，回过头来你再看看面容也就是70多岁。你看看人还在那里练呢，练啥？练这抱球呢啊。后来一聊，哎呦喂，人的眼神亮啊，啊，精神头这么好。我就问，我说你有什么长寿秘诀？我也看不明白他在那练什么呀。人家就讲了，哎呀，我就每天坚持做一件事啊，哎，就这抱球啊，这功法是每天都坚持多少年了，50-60年了，哎呦喂，半个世纪了。你想想我刚才讲坚持，你看人家怎么坚持的啊。所以这个娃娃抱球，这老人家93岁了，鹤发童颜，老当益壮啊。哎，后来啊，经过聊天啊，老者知道我干啥的了。哎，也是这个医学的一员，学医的嘛。哎，没想到这老者送我一套他亲手绘画的娃娃抱球的手稿，你看看怎么样啊。所以我后来就拿着这功法的手稿，我就天天练天天做，干啥？叫娃娃抱球手经圆呐。啊，手是哪个手啊？保守固守的手。经圆呢，经就是肾经的经，元气的元呐。啊，你看啊，娃娃抱球，他怎么不说老爷子抱球呢？就是通过一种状态，哎，来回归那种婴儿的天然的那种状态呀。民间有个词儿叫什么？叫婴儿抱。啊，这一抱能实现什么呢？啊，能实现激活你的肾经，激活你的元气，并且促使元气在脉道当中啊畅通无阻。这不就通血脉了吗？不但能手经圆，还能通血脉呢。那你坚持练呢，那你就恢复年轻的状态嘛。哎呦，这方法不错呀，怎么练呢？怎么做呀？你看别着急呀，现在我就讲给你啊。第一步，站立直立，双脚呢脚与肩一样的宽，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细致的动作叫食指抓地。哪个食指啊？可不是你那10个手指啊，啊，那老年人你让他食指抓地那很危险啊。所以我这套功法呢叫适合于老年人，适合于一体多病的人，叫静功。哎，叫10个脚趾抓地呀、啊，老年人的脚啊，末梢啊，气血不达四末，它不敏感，所以你要十指不抓地，啊，两脚这么与肩同宽这么一站，我告诉你，很多人站不住。哎呀，那站一下多简单，怎么能站不住呢？嘿，哎，你是不知道啊，很多老年人呐、啊，那腿呀、啊、不像个腿，脚不像个脚。啊，那大脚趾啊，啥、啊、都变形了，大脚骨也变形了，站不住。所以呀、啊，这食指抓地就是要站得稳，啊，哎，你反复抓其次，这就是一个预备式动作，啊，站立，两脚与肩同宽，食指抓地。第二步呢，哎，双臂向前抬举，啊，哪是前呢？眼前就是前。哎，平举嘛，两手掌心呢做抱球动作。抱啥球？抱足球就可以嘛，不要抱篮球，篮球有点大啊。哎，你就抱一个足球的动作啊，这不就平举了吗？接下来呢，哎，逐渐向上移动，推向头顶。你看这不就举个手嘛，就这么简单，只不过举手的动作像抱球动作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他举不向头顶啊，哎呦，抬到一定的高度就抬不动了， 为啥人老矮三分呢、啊、那筋都聚了。所以要尽力啊做最大限度的一个动作向上推。啊抱球向上抬抬抬到最大限度说我抬不动了好干啥停下。啊停下多长时间两三秒足矣。干啥我不说了吗一拉一伸一伸一拉这不就拉筋了吗这不就动作了这不就运动了吗就这三秒钟非常关键你别抬上去还没停就去下来了这效果它就不明显。哎你看看一个站立一个抬一个向上举这个动作就完成了。啊上下微一次共作其次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哎那个效果是什么呢手经圆。啊不但能手经圆这个动作的功效啊它通过腰椎的运动刺激你腰部的肾腧穴什么脾腧穴啊心腧穴肝腧穴等等等等背腧穴啊后背还有什么有督脉有膀胱经等等这些都有强腰肾通督脉的效果。哎、你要坚持练呢你那腰就不酸腰就不疼膝就不软不腰酸膝软吗哎酸的就不酸了软的就不软了为啥你活动了你外动不促使内动吗内动不能打开血脉吗血脉一开是不是垃圾也该出来了哎外动促使内动内动带动垃圾血脉一通气血循行畅通不就不酸了不疼了不软了吗哎而且再具体说啊手经圆呐、啊、经圆究竟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老年人呐、啊、别说你有病就没病也虚无病虚三分吗嗯人老了老了就是不足不足就是虚啊什么虚哎中国人最明白肾虚呗肾虚可方方面面了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肾精亏你看看吗都听过吧所以我把这四虚囊括为经元虚损这回明白了吗啊经生髓髓养骨经生髓髓养脑一个骨病一个脑病都由肾经来决定的嗯、啊、具体症状呢哎呀乏力呀、啊、酸软呐、啊、说话都没劲儿啊还多梦啊嗯脑袋瓜胀啊晕呐、啊转呐、啊、这不都是吗还有呢还有那手啊凉啊脚也凉啊腰也凉啊后背都凉啊啊哎再说呢哎呀这个前胸啊憋呀、啊、闷呐 啊胀啊痛啊有没有啊哎呦这经元包括这么多内容啊你说呢哎，守经元就是要保守固守经元啊！你看看我说守经元现在甭说七八十岁的老人家肾精亏啊，元气虚你看看现在很多30岁40岁甚至啊50岁的有几个不经元虚损的为啥呢叫透支叫消耗叫过度消耗啊干啥呢都忙着抓钱啊怎么抓的白天抓晚上抓夜里还抓呀啊然后呢困了就随便就休息一下呀睡眠不足啊眼睛发青啊头发发油啊身体发胖啊啊那句话怎么说甭看你今天闹得欢日后一定拉清单还消耗吗还过度消耗吗你得守着点用怎么守娃娃抱球来守经元这不就明白了吗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大病的小病的年轻的病年老的病一体多病大病缠身的是不是都过度消耗啊为什么叫守经元省着点用怎么省抱球啊婴儿抱啊很多人我这边一讲那边就在抱了很多人呢还在观望你说怪不怪呢有些人呢学得非常认真但有的人呢他就不爱学拿起书本你头就疼我告诉你头疼吗早早晚晚你有机会让大夫都头疼为啥有些病是治不了的那能不能提前点呢生命在于运动啊啊 你喜欢哪一步你就做哪一步，哎呀这一步适合我，这步适合我，适合你，那你就坚持呗，还是坚持。哎，所以这话就不多说了。另外呢，我这几天一直讲这方法是有原则的。什么原则？就动作标准，你做到了就达到，做不到就达不到，白费功夫。那四道还记得吗？手道、气道、心道、意道，你哪个能做到？哪个都得做到，缺一不可，是吧？手是动作，再加上气的运行，是吧？闭目养神，啊，眼睛不是全闭啊，是微闭，气定神闲呐，啊，其实它也是一种气功功法呀，通过呼吸来打通血脉，来静养心神呐。哎，为什么叫心道意道啊？一心一意收心求静，全心全意别三心二意。很多人就是因为一不小心一不注意摔倒了，你要一心一意能摔倒吗？啊，是不是解决心乱的问题了？让你心静啊，心不静神不安呢，气不顺血不活呀，那就百病丛生啊。你看这些知识是不是啊很实用吧？还有要领呢，柔和缓慢，圆活连贯，慢慢的稳稳的去做啊，不要急啊。而且我还说了，要达标了它得有表现，你做的对不对，我这边还有检查工作。什么呢？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这不就热乎了吗？这不就出汗了吗？这汗是啥？我也讲叫三净化啊，净化体内的垃圾啊，心血管脑血管的血液病啊，是不是啊？啊，你看这肾衰竭的啊，肾病综合征的，那叫肾精啊亏损吧。我告诉你都亏损到一定程度了，严重的透支那叫肾亏损，不是肾虚损了，亏了。哎，你无法经营了，你才肾衰竭肾萎缩呀。肾衰竭肾萎缩可不是谁都能得的呀。啊，很多人年轻痛风了吧，那叫垃圾病吧，尿酸过高，吃什么都吃的太多了，过剩了。中医就两句话，一个不及一个太过，你看看怎么样。哎，所以检验标准叫慢悠悠热乎乎汗津津，来畅通血脉，哎，来守精元啊。最终实现什么还得告诉你，实现上下统，内外统，是不是这样啊？哎，而且我也讲了，你想做的最佳时间呢，哎，上午啊九点，下午三点呢，嗯，或者上公园啊，找到一棵老树啊，在树荫下呀，哎，你坐上10分20分，你看看效果怎么样？哎，所以呀，记住，你想收获健康，你必须是合格的患者。什么叫合格的患者？健康主人得有三件宝啊，啊，知识、方法和理念，哎，你缺一不可。什么是理念？天人合一，一开一句就是理念啊。而且一开一句还得内外，就实现内外同治，标本同治啊，这就实现了中医的整体治疗，你看怎么样？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双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这两天呢，好几个学生跟我说呀，说我的患者呀，为了找我看病啊，找哪儿去了？找到我原来工作的医院去了。你看看，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呦，听李老师的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嗯，也听到了李老师那些坎坷的经历，真动人呐，真感动啊。哎，这一感动，就着急了， 想和李老师聊一聊，唠一唠，哎，唠一唠那些年代的事儿。你看看吧， 勾起了他们很多的回忆。 没错，啊，更有患者说呢，哎呀，说李老师这个真实在，啊，太实在。没错，我这人的特点就是实实在在。 嗯， 啊，但是我总说啊，你这实在呀，千万别自己说。 嗯， 对吧？一定是啊。啊，日久品人心，大家听的听明白了，听透彻了，哎，你这大夫，你这老师真的很实在，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实在。大家说是这样吗？啊，我一直在干什么呀？不就干一件事吗？尽快解决大家的老慢病吗？你是医生，你的责任是什么呀？哎，千万不能忘，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就是帮助人，对吧？哎，所以大家听好，我能做的我一定会尽力去做啊，因为打小那家里就这么教的，是吧？说好话办好事，是吧？你帮助别人，别人一定会帮助你。 对， 你记住，哎，这就是道理。再者说了，那胡子师傅总教我什么呀？那手札上写的，人命至重，有贵千金，心怀善念，振气人间。一个理儿啊。 对， 那命是最重要的，千金难买。但是呢，你作为医者，你得有一个善心，你才能振气人间，是吧？哎，所以呀，我就应了大家这些强烈的呼声喊声，我呢也急不可耐了，我会尽力的通过沟通来给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太好了。 哎呀，我想说句掏心窝的话啊，现在的当下的中医的环境啊，有些时候啊，我一个人我也在想，想不明白。有的时候想的还很纠结。怎么了？是不是有点乱呢？哎，所以呀，我常常和同行们去聊啊，去沟通啊。你比如说，我就给我那北京的同行的大师们啊打了好几个电话，我就把这些事儿说了说。哎，你听他们怎么说？说小李呀，哎呀，我们都老了，现在确实市场环境有很多乱象啊。你呢，你还年轻，你呀，你要站出来，你要说话啊，让老百姓呢真正让他们知道和领悟什么是才是一个合格的中医，真正的中医。 他们把希望都寄予在您的身上了。 哎，没错呀。什么是真正的中医呢？一定是理论结合实践啊，而且还得有一定的中医的悟性啊。你比如说理论结合实践从哪儿来？你得是系统的学习，全面的学习，最后呢把学来的理论变为实践。在哪儿实践呢？临床实践啊。这就结束了吗？非也。还得怎样啊？还得反复的练，反复的打磨啊。你医者医生你也遇到很多坎儿，很多这个啊，沟沟坎坎， 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的。 你才能磨出来，你才能成为合格的，人家老百姓才能给你竖那个大拇哥，给你点赞，是这样吧？老话怎么讲？铁杵磨成针，全凭功夫深呐。哎，那是日积月累打磨出来的，是不是？你说到这理论结合实践，哎呀，对于一个真正懂中医的人来说，实践是大于理论的。而我跟大家讲的那些经历呢，很多它都源于实践呢。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李老师是实践派。哎，没错啊。你看我就做了一件事，什么事？反复实验，反复实践研究那药效。啊，几十年了，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你想想，哎，所以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可是呢，在座的老百姓对我不是很了解。对我了解的呢，还是我在那个 开诊所的那段时间，哎，我治过病的那些患者，他们对我还是很有了解的，啊，因为呢，我有一段时间那是非常忙，忙的真的家人都看不见影， 真不容易呀，经历了很多的辛酸吧。 没错呀，那么多年的辛辛苦苦，终于把这成果啊研发出来，哎，就是想呢，尽早地带给咱们老百姓，啊，至于哪些人哪些病，啊，适合不适合，我在这里我想说，从明天开始，这不就好事来了吗？明天开始你就可以，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想唠的，有什么想咨询的，哎，我这腿疼怎么回事，我这头迷糊怎么回事，我这小便憋不住怎么回事，哎，我们及时沟通，及时解决。另外呢，从明天开始，我为大家带来了全面的十九大疾病的课题报告。这个十九大课题报告啊，是我几十年的经验积累，啊，积累什么？积累治病的经验呐，把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你才是知识，才是文化，啊，才是具有实用性的。实用性在哪儿啊？对喽，经验传递出去，让大家在治病的道路上少走一点弯路吧，啊，再少得点病，啊，再晚得一点病，你说那该有多好呢？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 小的时候家里穷，奶奶总是告诉我，有好吃的别自己吃，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一辈子要做好事，好心惊动天和地。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所以要有新方法。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我的内心才能安稳。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 有生之年，我想走出来，站出来，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现在说起来啊，要说到这个确确实实历经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哎呀，一路走来真的不易呀，啊，就云南我去了两次，啊，又在恩师杜老的大力的帮助下，啊，完善了药方子，啊，完善这个方子以后呢，又由云南的老茶工，啊，在这老茶工的帮助下，又修复了七星灶，哎，又经过杜老的那个啊高级技术的特殊的炮制，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特殊炮制，你说这麻烦不麻烦？ 是啊， 多少次反复实验呢？哎，所以就这么的反反复复，终于成功问世了。哎， 可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哪怕一点的问题，可能就是 重来嘛。出现问题你得重来。哎，不允许出问题。你在医药啊，治疗行业，那必须要严谨的。 所以能够成功问世，真的太不容易了。 是的呀。说到南呢，我常想起来杜老跟我说的一句话，哎呀，说中国古代呀有四大苦行，靴帽茶药，啊，苦的行业嘛，哪个行业最苦啊？这其中啊，药行是最苦的一行。哎呀，一说到这儿，我就能想起来，真的是啊，你说，我不大的时候呢，大胡子师傅，啊，民间的郎中。啊，领我走遍了江湖大山呢，啊，去那野山上去采那野生的药材呀。 是。 哎，每天都和生命都有关系，一不小心就伤了，一不小心你掉下去就命就没了，你说是不是苦行？啊，还有呢，我在云南，你看结识那七三后砖，啊，你看那些老工匠，90多岁了，用我的话说，那都与生命赛跑的年龄啊，啊，然后 我们一起，我们共同努力，反复的实验啊，把那老工艺啊古法流程把它还原， 嗯， 是不是？哎，到最后呢，我就借鉴了茶砖的这老工艺老流程啊，再到呢，哎，终于研发成功。你看，哎呀，我现在想起来，就在那云南和广西之间，我就逗留了长达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这两年呢，真的不白搭，不白给，你说怎么样？所以经历是痛苦的，曲折的，但是因为他听到我的名声啦，听到我的事迹啦，所以就招来了很多能人啊，哎，主动的和我谈合作，你看看吧，啊，而且很愿意遵循这些古法炮制啊，再结合现代工艺，哎，成功完成了这特殊剂型的改革，你看看，哎，所以这一路走来啊，也有风也有雨，哎，也有一帆风顺，但是呢也有不顺的， 嗯， 当然了，哪有一帆风顺的，是不是？ 嗯， 所以波折曲折那是常见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啊，哎呀，有语言上的反对，也有行为上的反对，不同意。你比如说呢，改革成功以后啊，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呀？我不想再放到我那小诊所里了。 嗯， 那小诊所一天能看几个患者呀？ 您当时的想法是想帮助到更多的人 啊？对呀，你针对医生和医者，行医这个行业，因为你选的这个职业，它有它的特殊性啊。我是谁呀？我从农村走出来，来到了城市之间，啊，从不懂医到懂医到行医，啊，没有胡子师傅的指点，没有恩师杜老的系统的帮助和教育，我是谁呀？我就是个农村的娃子，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哎，确实有了一定的成绩，有了臭名也好，影响力也罢，一定记住，这都是大家给的啊，恩师们给的，没有大家的支持和信任，哎呦，不会有我的今天，是这样吧？所以我提醒同行们，假如你酷爱中医，你也想把中医传承下去，你记住，你一定要有勇气的坚持到底。虽然我的决心很大，勇气很足，但是这个事儿啊，不是说我想办成就能办成的。你现在想起来，我不说了吗？就一个字儿，难。后来就有一次机会，又和很多老专家一起聊天，一起吃饭，我跟大伙说起了这药。嗯，当时一说，我就感觉到没几个人愿意听我说。 嗯 嗯，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呢，我就把酒倒上了，啊，倒上我就端着杯，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啊，我说我这第一杯呀，我就敬在座的所有的名老专家们。 嗯， 啊，你看呢，在座的各位都是中医界的老资历呀，老前辈呀，你们可以怀疑我的能力，但是啊，不能否认我的努力呀。 嗯， 我虽然是晚辈，嗯，但是我在医院临床啊，在学校那段特殊的经历，以及我还有民间师傅的传教，还有专家恩师杜老的指教啊，所以我的自信呢，是源于我的这些经历呀。也许我这次会失败，但是我仍然会继续的努力下去。你看，说到这儿呢，我这把这酒就干了。啊， 说得很实在， 哎，大家听的也是啊，津津乐道。 嗯， 那么第二杯我又说了，我说中医这个特殊行业啊，这么多年了发展这么慢，嗯，什么原因呢？就是很多呀，啊，中医对内呢不能打破门规，都是自己的，是自己的啊，你一派他一派，宁可保留他也不交流，是这样吧？嗯，那这样下去，那中医要怎么突破呀？他没法实现改革和创新呢。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老百姓把中医就给甩了，不相信了，那咱老祖宗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那就彻彻底底衰落了。 嗯， 是不是这样啊？ 是。 所以中医药行业一定要创新，一定要改革， 你看第二杯我又干了。哎呀，所以啊，我现在想起来那段日子啊，那真的是在拼命啊，也不知道那天的话哪来的那么多。那接着说第三句，我说我是个农村走出来的穷孩子啊，家里一直跟我说做事要实在，做人要老实，好就是好，如果效果不好我接受批评。说完我又干了。所以这三句话，这三杯酒结束以后呢，很多老专家们对我的眼神和刚才不一样了， 刮目相看了。 而且呢，有的老专家还很吃惊的眼神和状态，有的呢还点头表示非常满意。所以在这次饭桌上呢，我还跟老专家们讲了，我说这些年我用这个中药方子救治了很多人，那效果我当时也不敢想。你像救助那个类风湿的那个孩子，大家听到了吧？ 嗯。 啊，那手不像手，脚不像脚，啊，天天躺在那儿喊疼啊！家里怎么治的？抓那大疯子，去蛰，蛰一次疼一次，蛰一次嗷一声，那孩子那最糟的啊，真的是看不下去呀、啊。 嗯。 我说还有呢，还有个肾衰患者，醒来第一句话就说。哎呀，那家里还有钱吗？没钱就别治了。你看啊，那还有呢，还有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岁，患有多年的冠心病啊，用那颤颤巍巍的手抓住我的手说，李大夫啊，我这些年吃药把家里的房子都吃没了，把儿子和儿媳妇也吃散了。你看都是这样啊。而且我还说还有呢，很多患者因为吃不起药，甚至呢吃药不见效的病人。哎呀，我跟大家说，这些病患者我见过的太多太多了，但是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能有多大呀？哎，肯定是有限的嘛。啊，那如果现在我能及时地把这药推广出去，是不是就能救治更多的病人呢？ 嗯，那李老师，当时您把这样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例子说出来， 嗯， 我相信那些专家们一定在现场很震惊，也很感动吧？ 嗯、你说对了，当时我把这一番话说完之后，好多老专家都在点头，而且有的说：“哎呀，李大夫说得好，说得很实在。” 嗯， 你看看。而且在场的还有几个女性啊，也在那抹眼泪。你看看，哎呀，所以啊，当时老专家们啊，真的是很支持我。怎么样？是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呀？一个好汉三个帮啊！ 是啊。 哎，而且呢，还得去拜访一下那中医界的大师啊，因为他老人家在行内那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我当时不敢停啊，马上就毫不犹豫地我就去拜访。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脾胃吸收不畅，中期血液淤积不通，后期筋骨疏松错位，晚期精元散失不守。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开脾胃、开血脉、聚筋骨、聚精元。全面开脾胃，不怕憋堵胀，能吃就是福；全面开血脉，不怕栓梗堵，心脑常平安；全面聚筋骨，不怕酸麻痛，腰腿关节灵；全面聚精元，不怕身子虚，无病一身轻。外在打通经络，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治慢病防大病。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早一天收获健康。 现在说起来啊，这个中医界的大师啊已经97岁的高龄了， 高寿啊。 哎，在这里我就不便说他的名字了。第二天我就带着药就登门拜访啊，当时我记着我是打的去的，那北京啊，大家都去过吧？哎呀，那天我记得那下着大雨，刮着大风啊，我拿个小破伞也被风吹烂了。哎呦，那是雨浇的啊，甭说衣服湿透了， 我那鞋都湿透了，啊，嗯，但是我当时想啊，那位中医业大师啊，年岁也挺高了，平时是很难预约得到的，啊，你就下雨，你去下刀子，我也得去约见，啊，可是呢，那天也不知怎么回事，这车就打不到喽，是，本来就下雨，这车就难打，是吧？哎呀，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等了一辆出租车呀。上了车之后问到哪儿到哪儿，我说到苏州桥。哎，那师傅说不行啊，这个点儿你上那桥，那到那儿就堵死啊， 嗯， 那走不了。哎呀，我说师傅你心情好吧，我今天一定要去那桥。结果人这出租师傅就生气了。 哎呦， 您干嘛呀？怎么事儿？啊，你啥事儿不能明天解决呢？你干啥去你啊？我这学话就当时的原话，我这一看呢，这人要不拉呀，不让我上车可就麻烦了。哎呀，然后我就把声音放低，我跟人家师傅说，我说我姓李，我是个大夫，今天我要去找一个老专家去。哎呦，你不会是那李专家吧？ 有。 哎呦，我说对对是，那你又咋不早说呢？ 嗯。 哎呦喂，能拉上您这可是我的运气啊。 哎呦， 没想到，而且还说您甭着急啊，我带您钻小巷子走小道，那一定不耽搁您的时间，而且呢，哎，今天的车费您也不用给了。 有， 哎呀，您为了这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了，您这是无私奉献呐。 真是遇到好人了。 哎呀，我们这小老百姓今儿给您奉献奉献，哎呦，这是我们的运气了，啊，然后还说呢，啊，我给您送到那门口啊。您别着急啊，我就在这大门外等您，您出来我再给您送到您去的地儿。 嗯， 哎呦喂，当时我没想到。 特别感动的。 是啊，这怎么能想到呢？ 嗯， 所以可能就应了那句话啊，叫无巧不成书。所以当时我那心里那热乎啊，感动啊，哎呀，我越这么想，我又觉得我做这件事真的是太有意义了。 嗯， 啊，哎呀，所以呢，我就高兴地去见这中医界的大师了。结果见到以后啊，这老人家当时一看资料啊，康复案例以后，语重心长地说：“哎呀，说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能见证这药走向临床。”然后说：“小李啊，你呀。”你这是把散落民间的中医明珠给打捞上来喽，啊，后生可畏，后生可畏。我想说啊，成功一定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而且我们呢，在实践的患者身上发现啊，有以下的明显的感受和表现，最直接的、最快捷的就是，一个是打嗝，一个是排气。这一打嗝一排气上下通了，啊，你那胃气就足了，哎，你就生生不息了。你看看，还有的人呢，第三啊，出汗，这一热乎一定会出汗，出汗意味着啥？排除体内多年的垃圾。 嗯， 你看看，尤其针对脾胃不好的患者，我刚才说了，老胃病的、脾胃虚寒的、便秘的，是吧？五七八天不拉一次的，一周啊，那大便呢？颜色呀，哎呦喂，黑黑的还硬硬的，还臭的闻不了的，那就对了。所以老胃病消化系统的脾胃不好的患者都会见到明显的效果啊，这是脾胃不好。还有呢，血液不好。啥叫血液不好啊？高血压血液环境好吗？冠心病的血液内环境好吗？一查不是血脂高，要不血糖高，胆固醇超标，对不对？你有这些毒素和垃圾，你那喘啊，你那咳，你那痰，你那麻，你那木，都是因为血液内环境出现了垃圾物啊，堆积久了叫血行不畅，垃圾沉淀。所以叫什么？你要开血脉，打通你的血管通道，你不就喘气顺了吗？啊，还有呢，那筋骨不灵的、筋骨不好的患者，腰疼腿疼的、红肿热痛的，啊，这个显效，那，这个时间也是很快的。哎呦，我这手怎么能伸了呢？啊，有的你看我这手怎么热乎了呢？ 我这好几年手心也没汗了，这手心怎么还出汗了呢？ 嗯、 啊，这是骨病。啊，还有呢，就是精元虚损的患者。什么叫精元虚损呢、啊？免疫力低下的，常感冒的，体虚的，大病初愈的，还没愈呢，就这些拿不成个的，这不老百姓的话吗？起不来炕啊，啊，中风的，哎呀，挪一步都困难呢、啊，是不是？今天感冒，明天感冒，易感人群的，是不是？长期失眠的，那眼神萎靡不振的，都叫精元虚损。你不敢吃的敢吃了。你不敢爬山，你敢爬山了，是吧？你不敢玩那器械，你也敢玩了，这叫什么？精元足，哎，免疫力它就不会低下了，这不就明白了吗？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一件事儿，叫技改，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的，也有决心的，来解除大家的老慢病，啊，那就让大家拭目以待。 一辈子为了啥？有人说是为了钱，累死累活就想多赚点，口挪肚攒就想多存俩，最后落下个病身子，金山银山也换不回来，一屋子钞票也买不到。一辈子为了啥？为了活得开心，为了活得顺心，为了健康省心，所以一辈子要简单一点，别想得太多，知足一点，别累得太多，健康一点，别求得太多，拥抱健康，追求幸福。 嗯，你看啊，嗯，那歌里有一句话，啊，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哎，没错啊，哎，这是发展规律嘛。嗯，还有的人跟我说呢，哎呦，这老了真的不中用，老糊涂了。哎呀，我这记忆呀、啊，拿东忘西呀、啊，是吧？这面想带钥匙，那面邦当门关上了。你说？这都是老的体现，天天为这事苦恼。我说老哥哥老姐姐别苦恼，人到老，老的内涵是什么呢？老的内涵呢、啊、就是不足了，不能跟那年轻人的比了，是不是啊？咱们该忘记的忘记，该记住的要记住，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看那烦恼啊，你就忘掉啊，那快乐的事儿你就把它记住，尤其那勾心呐、啊、斗角啊，你记住它你不舒服，你记它干什么？所以我又总结了六个字，叫三忘掉四记牢。啊，三忘掉就是你应该忘掉的三件事儿，四记牢就四个方面的事儿。啊，我们不能老糊涂，这个该记的记不住，那就真的啊，夕阳它就没那么无限好了。嗯，哪三忘掉啊？一，忘掉年龄。说八月十五过生日啊，七月十五开始张罗，累不累？到最后快乐的是谁？快乐的是你的儿女。烦恼的是谁？扫兴的是谁？哎，那叫快乐别人，扫兴自己，不可取呀。第二忘掉呢？忘掉待遇。什么掉待遇？工资吗？啊，老了那、啊、挣不了几个钱，哎呀，这钱花的是吧、啊、攒的可谓是艰苦朴素一辈子。这钱呢就好比那浇花的水，多了容易烂，少了容易旱，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虽然是吧挣不多少，但是我请问大家，你能花多少呢？哎，你这个事儿啊都需要自己来打个算盘啊，不要计较多和少高和低，你那么比有头吗？比到最后你只是上火，你只是着急， 你一着急血压升高，再一着急血糖升高，那你再一着急就容易中风了，是不是啊？所以那宽心谣当中有一句话，每月有点零花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你看怎么样？你这没事别找气儿生啊，那能比得起吗？是吧？哎，忘掉工资啊，忘掉仇恨，这是第三忘掉。老了有仇恨吗？没有。你看看，听没听那个报纸上报道的，一个老太太73岁，门一推开是吧，邻居家的垃圾摆在了他家的门前，然后拿着垃圾就敲邻居家的门，这一梯两户嘛，就他们两家嘛，叮当敲出来跟人家一顿理论，一顿吵，吵到最后老太太送医院了。你看看吧，还好最后这还没走人，就气成这样，是不是？就那么这么大点小事啊，还有的人更不用说了，哎呀，3年前的、5年前的、8年前的那点仇啊，借我钱没还呢，你这些事儿啊，都是这些没有用的事儿，哎，他们伤害我们人体，伤害我们的健康，您说对吗？听我节目别白听，琢磨琢磨你今天犯了什么样的错，你又记住什么仇恨了，不要记住，一定要忘掉。所以以上这三忘掉啊，忘掉年龄，忘掉工资，忘掉仇恨，希望大家真正的听完节目去实施一下啊。四季劳是什么四季劳呢？记住两情啊，记住找乐，记住求知，记住健康。两情什么叫两情呢？无外乎亲情和友情，这个我相信很多老年人都能做得到啊。记住快乐呢，这个很多人也做得很到位，但是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不知道找乐啊。哎呀，家里的活忙啊，儿子家的地面、厨房、洗手间都得我去打扫啊啊，儿子家打扫完了，那老姑娘家的还得帮忙啊。他每天都就是一起来就开始忙，一睁眼开始忙，一直忙到上床啊。回头再说说找乐，你看人有的人不是下棋就打牌，每天就4、5个人7、8个人啊，那叫其乐融融，其乐无穷啊。我常说怎么说呢啊，有钱别装穷，没钱别摆阔，没事偷着乐，这叫什么呢啊，说快乐为本。老了找乐叫啥？叫老有所为。记住找乐啊，听听广播，听听李老师，哎，这幽默笑话挺好玩，那不就乐呵了吗？还有呢，记住求知。求知是什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你看看，快快乐乐学养生，平平顺顺享晚年，这不就来了吗？活到老学到老。后来我又加了一句话，学到老学不了，知识是学不完的，听懂了吗？最后记住健康。哎呀，人生最大的本钱是什么？不用我回答了，就是有个好身板，好身骨，能走咱们起来就走，能吃拿起筷子就吃。你看很多人就吃不下了吧，还吃呀，筷子都拿不起来了，对吗？啊，所以您不有个形容吗？人生如赛场，一场比生，一场比降。那前半生后半生呗，比生生什么？升学历啊，升官职啊，升职位啊，升业绩啊，你看都在比吧。你看现在人忙的啊，头都抬不起来，忙手机呢，是吧？有的是学习，有的是游戏，这个咱不过多啊，不过多去理论。下半场呢比降，降什么？降血压呗，降血脂呗，降血糖呗，降胆固醇呗。你比这个，你看看这是比学习呀。所以刚才说到了老糊涂是吧，老不中用，不要太烦恼，听听咱节目你那烦恼，我认为我能帮助你忘掉，但是该记住的要记住，该忘掉的要忘掉，对不对呀？60岁耳顺心不烦了，70岁心顺了，血脉通了，80岁气顺体康健，